好，咁嚟到最后一节嘅电影率先睇啦。咁头先我哋觉得好兴起啦，讲呢个 IMAX， 又拎住 Oprah Win 添，系啦，又拎住呢一个 Christopher Nolan 啦。咁当然梗要讲下佢嘅新戏啦。 系啦，咁就系邓寇克大行动啦。 嗱，未睇呢个戏或者唔知呢件事嘅时候咧、其实我以为邓寇克人名嚟嘅。 我都有听过有网友都话 系啦， 以为邓小专 或者系第几层咁样啦。 系啦， 但系其实佢系一个叫做一个地方名啦，敦强啦。咁、其实就系讲翻，其实因为故事背景咧，其实讲翻40年代，咁系二次大战。 二次大战 系啦。咁其实对于 Christopher Nolan 嘅电影嚟讲，或者睇开佢嘅戏嚟讲咧，其实佢系冇拍过历史背景嘅电影嘅。今次第一次 系啦， 系啦。咁其实套戏又讲啲乜嘢咧？ 咁主要呢就係讲二战时期啦，咁、就盟军同埋德军喺度打仗嗰陣时啦。咁讲下德军就将佢哋盟军就已经逼到去邓寇克呢个地方嘅一个海边嗰度咁样啦。 即係叫做去走投无路啦，已经去到。 係啦，咁我都有睇过少少历史资料啦，就话点解突然之间佢哋可以撤退呢，就其实希特拉突然之间唔知做乜唔攻佢哋，咁就变到佢哋一个叫做黄金机会啊，可以走啦。咁成套戏咧，其实就真系讲佢哋撤退嘅过程啦，就 系、 以一个英军嘅视点去讲呢件事啦。咁、对比翻 Christopher Nolan 之前嗰啲戏啦，就可能哇好多好扭巧啊，或者估佢唔到嘅好多好紧凑嘅剧情啦。咁呢套都紧凑嘅，咁但系。其实冇乜故事嘅， 其实系啊，即睇完之后啊，原来咁嘅样， 系啦， 即其实你即系我记得，我觉得睇完之后咧，即我谂我睇 Christopher Nolan 嘅戏咧，有好几套咧，我睇完都系拍手掌嘅， 套套拍手嘅， 基本上真系 Batman 睇 Batman 系啦，即系 Dark Knight Rises 啊，或者之前 Interstellar 啊，或者系今次呢一套， 仲有 Inception， 啊 Inception 更加系 Inception 原改一下，系俾你拍手， 完全系真系拍晒手，即系你系完，我记得 Inception 嗰次我系同我啲朋友一齐睇，即系买飞入场睇咁样啦，系睇完之后我唔知点解系好自然地就拍手噶啦， 系啊， 即系估唔到咁样俾佢 咁样完。嗰一下系真系一个好经典嘅结局嚟。 系啊，咁你今次更加系，即系其实今次你话有冇故事性，我都觉得其实都唔算有一个好主线嘅故事讲。 系啦， 系啊，咁即系其实点解我话会拍手，即系会示好呢套戏咧？即系其实我会系睇完之后，即系其实如果大家观众有睇到啲电影嘅宣传品嘅话咧，其实系你会见到系有好多有三款唔同嘅海报噶， 系 啦，咁其实佢分别讲咗唔同嘅一个空间嘅一个作背景啦，即系 海陆空 三个系啦，咁点解会海陆空咁样咧？咁其实就系话，其实佢导演即系今次套戏就 系 用呢三个唔同嘅视点，去引述翻呢一个大行动，即系撤退行动嘅一个故事嘅，咁。当睇完 呢度、补充翻少少历史嘅资料啦，就系、是、话，因为佢哋套戏入面都有讲嘅，可能就系、是、因为佢嗰个滩头嗰个比较浅水，可能啲大型嗰啲船舰入唔到去啦。咁、海嗰一节情节系讲咩咧？就系、是、讲有一啲当地居民就自发性组织一啲船队啦、可能系可能一架好细嘅游艇仔，咁、就叫做救得几多得几多啦，咁就。帮手去参与呢一个拯救行动咁样啦，咁、都佢 Christopher Nolan 都有将呢一段 都放上去， 系啦，呢一段历史故事都放咗上去嘅。 系咁， 想讲咩嘅啫？ 系啊，咁其实都几即系套戏，我都觉得系都几有别于其实 Nolan 一直过往嘅电影嘅，即系其实佢好嗱，头先所讲啦，佢又好少拍呢一个历史性 啦 嘅故事啦。咁另外一样嘢就系其实佢好少，即系佢好少电影会讲得咁直接嘅成件事。 即系完全系冇铺排，一开场就嚟了。 系啊， 一开场喺战场嗰度。 即系一开头唔讲开头点样啦，但系其实一开头已经话咗俾你听，就系成件事已经逼到埋嚟噶啦。 系啦、 啊，系啦、啊，即系佢又唔会好似话之前头先你所讲，即系好似蝙蝠侠咁样喺架空机咁样，唔知有啲咩做啦，即系、小丑咁样去铺个小丑出嚟嘅，佢、就唔会嘅。即系一嚟就已经话你而家身处嘅， 已经身处喺个战场， 喺个战场上边，咁你点样去逃避一啲嘅敌军嘅攻略，佢嘅攻击啦，攻击啦，咁之后就去到最后系点样去撤退，翻翻自己屋企咁样，即系其实成件事其实佢会俾你嘅感觉系好想系一个好 positive 嘅感觉，但系其实佢一直都处于一个好 negative 嘅一个情况之下，即系你点样去慢慢走翻去一个 positive 嘅一个环境咯， 系啦。咁同埋，我觉得我自己留意到系几有趣嘅一样嘢，系 套戏连主角好多好多主角个名其实冇名噶。 系啊系啊， 因为我谂佢嘅感觉都系想俾翻你睇啊，其实。在战场上面可能很多人都是一些无名英雄，你唔可能同你 partner 嗰个人，我突然之间死咗，你根本都唔知佢咩名嘅。 系啊，即系其实系、啊，即系好似柯德廷咯，即系基本上系唔需要。 好有实感咯，俾咗。 系啦、啊，系啦、啊，即系唔需要你系身边边个，即系大家系一个盟友。 系啦、 啊，系啦、啊，即系佢帮你，你帮佢嘅，即系都系一个协助嘅，即系大家互相帮助咁样样咯。 系啦、啊，同埋我自己，即系我都睇过少少制作特辑嗰啲啦，即系花絮，佢都话今次唔想用一个故事导向嘅形式咧，都系想俾观众知啊，其实战争可能唔会话有一个好明显起承转合，一定啊有个主角好英雄主义咁样嘅、嗯，可能系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啦，突然之间哦。你个 partner 恶咁就死咗啦，咁同埋佢今次系想俾观众一个置身于一个战场上面恐惧感、 嗯嗯嗯， 所以你睇一套战争片系有好多大场面，但系都有唔少比较细小嘅一场面啦，譬如一班主角可能啊喺架船入面困住咗啦，咁你又唔知出面发生咩事喎，咁。佢都系用 IMAX 去拍呢啲咁嘅场面，变咗你哇你好似完全置身一架船入面死啦。到底是出面是会不会有敌军啊，定是人想嚟救你啊，怎么样。咁、嗯、变咗嗰种投入感是反而可能仲大过你话真係一个有好故事嘅感觉。 是啊，同埋呢即今次都不得不提，其实头先所讲，我哋之前嗰次都讲咗话 ,Nolan 今次都系用 IMAX 嘅65米嚟去拍呢套戏啦。咁其实你睇嘅时候呢，你会见到有三个唔同嘅格式，即系去 present 翻套戏嘅。即系佢有 full screen, 即系完全 full IMAX 啦。咁之后佢系有啲画面咧，佢就会细少少嘅， 细少少。 即系再有啲普通啲嘅一啲剧情画面，又细翻少少。 主要就渔船嗰一段咯，渔船嗰段应该最普通嘅画面嚟。 我记得系渔船啦，咁即系去到海滩，其实海滩应该系去到大少少嘅。咁当然最靓、最最大嘅画面就 系 去到你喺空中入边， 空中 轻落去个沙滩，即系海滩嗰幕，同埋喺空中嘅画面，全部都系用 full screen 嘅。 佢个画面系。即系好似你好似自己喺个天空嗰度飞， 系真系好靓啊！真系， 因为佢真系将成部 IMAX 机绑咗上架飞机，飞上个天空。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啲画面系 叹为观止咯， 即系叹为观止。同埋，因为其实 Nolan 佢之前四套三同四套，诶呢个第四套啦，第四套系用 IMAX 机去拍。咁佢之前可能净系想表达某啲大场面嘅，咁但我觉得佢今次最成功系真系可以用 IMAX 机去讲一个故事啦，系真系想去。呈现翻俾睇啊！如果你真系即系咁不幸啦，置身个战场面啊，你见到嘅画面会点样样咧？同埋即系想拉你入到去呢一个咁嘅时空上面咁咯，我觉得系。 同埋即系好多人都话今次阿 Nolan 系第一次拍呢一个历史背景嘅故事，但其实佢唔系讲一个战争故事咯，其实即系佢攞战争入边，好似头先你所讲话入边啲人物，系啦，佢基本上系想讲入边嘅人物嘅一啲小故事嘅，因为其实大家喺置身于呢个战场上面，其实都想翻屋企啫。 系啊，因为佢回家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主题啦。 其实之前你睇 Inception 都系咁噶啦，即系都系想翻屋企啦。咁 Interstellar 更加系啦，都系想翻屋企嘅。 系啊， 即系其实佢好多电影都系想讲呢个希望，为生存嚟做一个电影嘅一个主线去讲嘅故事。 系啦，咁所以系咯，如果今次其实即系我成日同大家所讲，如果呢一套真系唔睇 IMAX， 不如唔好睇。 夸张添啊！ 真系 系噶， 呢一套系真系完全系可能系为 IMAX 而生啦、我会咁讲系。 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其实 Nolan 佢已经可以话用呢个技巧系已经系好顺畅、好流畅啊。咁所以咧，其实所以我谂都系好多嘢去试一试咁样样咯。咁不如咁啊，又讲下。历史背景啦、 啊，历史背景 系啦，咁因为其实我哋睇戏嘅啫，咁其实可能有啲历史性嘅嘢都大家都，我又唔知道，可能观众又可能睇下补补充到啦，咁样样， 系啊， 咁因为其实喺片中入面都有好多啲唔同嘅军机啊，或者啲军舰啊咁样样，啊，我就唔知嘅，我就唔知佢点样， 因为我哋头先同我哋网台呢边负责人都倾咗， 倾开 一 样嘢，系啦，原来话军机嗰啲嘢咧系有少少创伤咯， 系啦， 系啦，咁我哋就真系唔系咁清楚啦。咁细，但系其实都听， 因为呢啲其实有时好多历史嗰啲戏咧，可能都一定会出现，可能喺时空上面错误啊，或者有啲武器嗰啲都会有错误啦。 不过其实都我即系都好难讲嘅，因为其实始终，其实我都认为今次阿 Nolan 其实都好认真去 好认真 去拍呢套电影之余，即系佢好多 军机又好啊，或者系军舰都好，其实都好多系真实嘅， 系啊， 系啊，即系佢冇用，好少用 CG 去拍嘅。 其实 CG 我谂点都有嘅，但系就唔 好少， 睇出唔多呢套真系唔多。 系啊系啊，即系可能之前即系你话 Interstellar 呢啲冇得讲啊，你喺个太空度你点可能唔用 CG 拍啦，系咪先？咁但系佢今次呢一套即系完全系俾你嘅感觉系好真实啦，好实在，即系你真系置身其中咁样。 系啊，同埋我自己最中意佢系即系佢空战场面嗰方面啦。 嗯。 唔单止你系飞，即系喺个天空嗰度飞系好靓，佢好多下系，譬如最尾佢低炒，唔系低，即系低空飞， 低空飞 飞过个海滩，你望到哇，成个海滩系好壮观嘅嗰个感觉。 系啊，即系仲要佢慢慢飞嗰下咧，慢慢落去嗰下咧，系靓到咧。 系啦，因为其实都有，即系我都有读者朋友都话，喂。以前拍《碧血長天》都是禮真的啦， 咦？我有朋友頭先咁講喎， 係啦，有乜咁特別咧？咁但係點講？因為佢呢個佢始終用咗一個好叫比較先進呢一個 IMAX 嘅格式去拍啦。咁係當年都係以前都係咁樣拍。咁但係你而家睇落去個畫面係 sharp 好多咯，我會覺得 係啊，即係始終喺個技巧方面，你咁多年嘅轉變嘅話，咁其實 都一定有進步， 有進步嘅 係啦。同埋你始终你话喂，你唔系用 CG 去拍，已经争好远啦。即系可能你近年睇啲 IMAX 可能啲英雄片嘅，喂，你系好靓画面，但系你知道系 CG， 你都可能有少少失真咗。做得几好，你都知佢系假咯。始 终咁有啲战争片，你都睇出系用好大量嘅 CG 去拍，其实失去咗个真实感咯。 系啊，因为近年，譬如旧年《钢锯岭》啦，《钢锯岭》又系黎真去炸，黎真去爆咁嗰啲，你睇落去个感系绝对有唔同嘅嗰个感觉。 即系其实《钢锯岭》我都觉得有啲即系啲喺 Oscar 冇乜奖攞，其实有啲失望嘅。 都有啲失望系啊。 系因为其实我都觉得即系 Mel Gibson。当年即系佢拍呢一套又好，或者拍呢一个 Braveheart 都好，即系其实都即系都已经 系好认真， 好认真去拍啲类似史诗式啊、战争啊咁嘅电影啦。咁 Christopher Nolan 更加啦，今次系即系佢用一个佢自己一个佢个人嘅风格或者个人嘅特色去拍一套咁嘅历史嘅一个背景嘅故事。即系我谂，其实如果睇我哋睇 IMAX 咁，更加感受会大好多咯。 系啊， 系啊， 同埋。今次佢系佢个片长啦，因为佢以前好中意拍两个半钟、三个钟咧。 哇！今次两个钟内搞掂咗， 107分钟系啊，因为可能好多人睇之前话，哇，一套战争片拍到咁短，会唔会濑嘢咧？咁我又觉得系啱啱好嘅，完全恰到好处。 同埋都系头先嗰句，佢都唔系讲历史，即系都唔系讲战争嘅啫。 系 啦，系啦，即系 我会 咁故事， 我会咁睇啦。佢呢一套可能系一套成套嘅战争片嘅一套重头，因为你可能睇，譬如喺《钢锯岭》啊，之前铺去点样去唔杀人啊，又点样想去毒啲救人嗰啲，咁之前有啲文戏铺排，呢套真系冇咗文戏铺排， 完全冇咯， 一礼系啦， 一礼完之后啊，原来哇啲子弹喺度射住你，睇你想点咧咁样，即系其实都好紧张嘅成件事， 所以你107分钟我又觉得唔会话。即系唔可以用107分钟去 judge 套戏好唔好睇咯？呢样又 系啊！咁当然有啲我都识有啲朋友就话睇完之后会觉得闷，有啲朋友又话唔知想做乜，即系咁。但系其实我谂， 如果你想你真系睇一套有内容好。话好有剧力嘅呢条真系未必俾到你。 咁不如睇1900好过啦，3.4个钟啦，任你睇系咪先？即系你我谂，其实拍咧，你点样去睇呢一套电影去做嗰个平衡咯？即系你有时可能系即系想当佢一套系战争片嘅，咁呢套可能真系会令你失望嘅。咁但系如果话俾呢套根本唔系战争片，根本系一个纯粹一个人嘅故事， 一个求生嘅故事 咯。系啦，咁我谂你会用一个唔同嘅角度去睇咯。 系啦，咁同埋。你又唔可以话佢点讲咧，即系一啲都唔闷嘅，佢系成套系好紧张啊，系嗰个压迫感好重啊。 系啊， 因为外国有传媒就话喂，套戏30秒就入戏咯，可能又冇咁夸张，但睇完我， 你好似话唔系， 我因为我10秒入戏啦，开头系咯， 系咯， 因为佢系完全都冇乜时间去俾你去诠释咁啦，你叫做比较平静，可能喺渔船上面嗰啲场面系嗰啲情节系轻松翻啲嘅，但系你都睇到好紧张，因为好多种唔同嘅事同时间发生啦。 系啊，不如如果你啱啱讲起你话海上面嗰啲渔船咁样，我想讲嗰样嘢就系其实佢呢套戏今次咧好识利用呢个空间感啊。 系啊， 即系你海陆空其实你 陆地其实一直一班军人喺度搵緊一啲地方去自己去撤退啊，寻求一啲自己求生嘅方法啦。但其实佢哋你望到呢，佢一时呢就会喺啲好空旷嘅海滩入面。有阵时呢就会系匿埋一啲好狭窄嘅船入面。即其实你已经引申到其实。 就算战机都系啦。 係啦，或者系太空天空。 天空系啦。 咁你或者渔船咁样啦。即其实你其实两三个地方都系无边无际嘅。即但其实佢唔系就话俾你听一个好狭窄嘅空间先有压迫感。即其实原来咁空旷空间都有压迫感。即令到你系自己。 反而更加惊咯。 系啊，即等于亦都等于睇头先讲翻 Interstellar 咁样，即你系处身于一个太空入边，其实你系点样去搵个寻求生存嘅方法呢？即其实我咧有少少同呢一套有少少一脉相承嘅。 系啊，同埋你讲喺空间咁嗰度啦，我几中意去开头咧，譬如喺海滩嗰度咧，佢讲嗰班盟军俾啲德军嘅咁轰炸啦，由阿主角嘅事件，哇！突然之间有战机飞嚟，咁全部人趴晒即喺个沙滩度啦。咁可能有战机嚟炸死咗几个人，咁大家望翻，都好平常啫。有感觉系即系你嗰个感觉已经系几个镜头都唔使讲嘢，你已经感觉到 即系好似当冇事发生过 系啦。即系表现到佢战争嗰种残酷就，我呢样系几犀利，你系唔使话铺好长，特登讲好多嘢，就咁几个镜头，佢好似主角啲眼神啊，已经表现到呢样嘢。呢个几深刻嘅。 同埋你而家大家见到嗰张海报咧，男主角即系趴喺个沙滩嗰张，其实嗰张海报嗰场戏咧，其实我都觉得几重要嘅，即系都系一个转捩点嚟嘅，系因为即系唔讲咁多，但系其实呢一场戏其实喺套戏都比较开头少少嘅， 我冇记错 系啦，咁开头少少，即系但系你当一望到呢一场之后咧，其实你都会发觉头先所讲嘅嘢啦，麻木咗嘅成件事， 麻木咗系啊， 即系你会觉得啊，原来喺一个战场上边，大家都系已经系。当冇事发生嘅，即系想翻屋企，但系原来 即系大家都系为咗翻屋企呢个目标而去做其他嘢， 系啦， 咁唔会即系唔会同你喺度大放催泪弹啊！死咗个兄弟好惨嘅，大家睇到都麻木咗啦，嗰 种系啊！即系当然未死嗰啲啊，梗系即刻抬佢去救佢啦。但系死咗啲已经当冇事发生过噶啦，即系反而宁愿 因为好多下都系，譬如响个。 喺码头桥度，咁啦， 都系咁样样系咯。 系啊， 我呢一个表达方式都唔错 嘅。系啊，所以我都几，即系对于 Nolan 嘅呢部电影嚟讲，其实呢套系好多可以去思考嘅空间嘅。其实即系或者系去谂翻以前啊，原来战争。是咁样，即系真系好有别于我哋过往睇开 传统嗰啲战争 片。系啊，即系你唔好 expect 佢真系一套话俾你听啊呢件事系边个啱边个错，佢唔会讲嘅， 冇讲嘅。 系、啊、即系 even 头先我哋都倾行倾嘅时候都话、啊，咦，德军喺边度啊？ 因为成套戏真系冇展现过德军嘅一个样出嚟。 系啦、啊， 真系就咁睇住英军同法军嗰度。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都系主要集中系讲紧英，即系盟军嗰边嗰班人嗰个心态嗰个反复咯。 系啦、啊，因为我会咁睇啦，即系譬如你冇见过嗰个德军，但系你会知道，喂，系一路都系佢喺度追紧你，喺度炸紧你。咁反而你冇用去德军嗰个角度去睇，会变咗系更加切合去自己本身嗰个题旨就啊，我唔好用一个太有故事嘅感觉去表达呢一件事啦。 系啊，不过睇完之后我都攞翻少少即系资料背景睇过件事啦。即系其实佢你话佢系咪完全悲丧翻嗰个以前历史背景去讲咧？ 系 有啲嘅都唔会系嘅， 一定有改变嘅。 即系总有少少系佢自己观点角度嘅。即系始终佢系英国人啦，佢苏格兰人咁，即系都唔多唔少用翻英国人嘅嗰个主观性去睇翻个故事嘅。咁所以其实都我谂两边要平衡下咯。即系睇下故事本身真实嗰个事件系点样，即系睇翻佢自己去点样去。演绎翻呢个故事，即系其实两者可以睇下点样去平衡翻成件事。 系啊，咁啊，总结嚟讲，我都再次去推介呢一套去睇。 Nolan 嘅戏，我都系唔止睇一次嘅，即系起码我都 一来啦，二来系咯。同埋，喂，如果大家真系想话去东莞睇咧，大陆其实9月1号先至做嘅，仲未做嘅。 咁大把时间啦，系咪先？要 plan 嘅话可以 plan。 但系你真系喺香港，唔理睇几多次都好啦，睇全景声又好啊 ，4DX 又好啊 ，4DX 我谂都应该 OK 嘅呢一套系。 4DX 系咪都应该 OK？ 边度有？ 即系罗芳， 罗芳，罗芳先系罗芳。 即系睇咩版本都好，点都要。 MX4D 啊嘛， 系啊 ，MX4D 都真系点都要睇一睇 IMAX 啊。 系啊，不过想睇70嘅。话就一定要去曼谷啦， 系啊， 系谂住去台湾睇都睇唔到啦，而家 睇唔到啦，即系啊呢度啊差开少少讲翻转头啦， 虽然我冇睇全景星，但我想象到应该如果全景星呢一套个感觉 应该会好劲咯， 应该系好劲。但系香港有冇全景星版啊？ 即系要 search 下啫。 系啊，因为佢好多场面都系你感觉啲战机喺个头顶嗰度飞过咧。 其实。我记得嗰次睇 IMAX， 我都系睇有一两个场合咧，我睇到成个人弹起咗嘅，即系 哇！佢啲音响真系好劲。 嗰下射船嗰下咧， 系啊， 我第一下系真系弹嘅，真系。 系啊， 好啊，咁系啦，今日就讲到呢度啦，咁就。我哋都宣传下自己先啦，咁 因为上次真系唔记得咗你讲呢 样。系啦，咁如果即系有兴趣认识下我哋嘅对于电影嘅一啲嘅唔同嘅见解啊、观感啊，咁可以睇下时日观影啦，咁同埋希观影几时嘅 Facebook 啦，同埋 Facebook 个 search 翻 Instagram 嘅 Instagram 都有系 啦。咁我就 Instagram 都系时日观影或者 Today Screening 啦，咁系啦，希观影几时咁 Jackie Hay Movie 啦， 系啦，咁大家可以留意下啦， 留意下啦。咁 同埋 另外我再宣传多少少啦，因为。除了电影之外，我都有讲一些旅游的活动啦。咁我下个礼拜咧就会同大家做一个分享会，讲翻自己少少一啲旅行上面住宿嘅一啲稀奇古怪事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你都可以睇翻我个 blog， 都有一啲报名嘅办法嘅。 系啦，咁今集就差唔多啦。 今集就差唔多，好。 咁下个礼拜 就、 欸、又有啲好嘢睇喎。 系啦，哇，下个礼拜好多戏。 嗱，首先讲个就系、是。九把刀， 九把刀啦， 又讲下呢、這、一个 星际特 冇错 工，哦，我死 啦，洛比索啦，洛比索， 同埋就系 原子杀机，系啦，咁下个礼拜再见啦， 好，拜拜。